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晚嘅建筑二时间，咁我哋咧圣足住上一个星期咧所讲亚美尼亚嘅首都叶里温呢个城市，呢个城市咧系全世界嘅历史上面咧第一个咧以基督教立国嘅国家啦，亚美尼亚嘅首都啦。咁我哋上次咧都讲到咧喺历史上嘅发展咧，叶里温咧受到唔同嘅一啲势力嘅管治底下咧啊，后来咧就去到俄罗斯嘅手上啦。咁但系咧喺这个俄罗斯的发展，它由一个小镇变成一个城市之后，其实亚美尼亚人最想就是想独立，自己建立自己的国家。 是啊，其实今集呢我们很主要就是讲叶里温的城市设计。因为叶里温很特别的，它的城市是一个圆形的城市，也是二十世纪第一个现代主义去设计的城市。我之前其实介绍过很多现代主义的二十世纪的城市，包括好像巴西利亚啦，或者这个春尼加尔啦，这些都是比较后期的。咁但系咧，二十世纪初期咧，竟然有一个比较早啲喺啱啱现代主义萌芽嘅时候出现嘅城市，而佢咧就系今日嘅亚美尼亚首都叶里温啦。所以咧就会讲下佢嘅设计究竟有冇咁特别啦。 冇错啦，为咗提升大家嘅兴趣咧，去提醒大家亚美尼亚人咧，其实佢哋做生意或者离晒过程咧，同香港有关系嘅。 嗯，有咩关系咧？ 梗系有关系啦，同我哋建筑业都有关系啊。第一，大家可能都记得1864年嘅时候咧，有位仁兄咧就喺印度嚟咗嘅。咁咧，其实我哋话正话讲离散啦，上一个星期都讲到。咁亚美尼亚人有啲人咧就去咗印度嘅。咁呢个仁兄咧就系遮打爵士。如果你有印象咧，大家都可能听过啦。遮打咧喺我哋节目里边都讲过，中环嘅填海啦，有一间以购置土地嘅公司为名啦，同埋喺九龙开仓嘅一间公司啦。咁全部都系遮打佢所做过嘅一啲嘅成就嚟噶。咁大家都记得咧，遮打几有脑袋，佢知道咧广阔水深嘅维多利亚港其实侧边有浅滩嘅，不利船只靠岸，所以特登填深啲。就令到咧個中環港口咧有一個淺灘位置，變成一個廣闊水深嘅兩海港。咁依個咧就係遮打曾經做過嘅事。咁依位咁聰明嘅仁兄咧，其實就係亞美尼亞人嚟嘅。咁其實都代表住咧嗰啲嘅離散中亞美尼亞人咧，就唔係好凄慘咁樣嘅。佢離散之後咧，都好有商業頭腦，同埋咧好有新嘅思想。咁當然，如果依啲人翻翻去即係當時沙俄統治下嘅亞美尼亞咧，必然咧有啲嘅新嘢可以做出嚟。 係噶，不過咧喺亞美尼亞咧，真係哇，好想等到獨立呢一日咧，因為佢成日都係咁弱，好难自己独立噶嘛嘅时候咧，一战就嚟到咯。第一次世界大战咧，其实对亚美尼亚咧本身嘅国家咧就唔系好大影响，但系对呢个民族咧就发生咗一件好重要嘅事，就系咧有呢个亚美尼亚大屠杀发生。 系啊，亚美尼亚大屠杀真系惨。其中一咧，我哋系打得最劲嘅一战嘅一个位置咧，就系奥斯曼帝国同沙俄之间嘅，即系呢个咁嘅大嘅冲突。咁呢个我哋叫俄土战争，其实打咗百几年嘅，打九次，即系由你叫俄又得，你叫奥斯曼又得，叫土耳其又得，佢哋打咗好多好多次，每次都互有攻守，好犀利。咁但系问题咧，就系亚美尼亚人当时咧。嗱，今日嘅亞美尼亞位置咧，大體係沙俄嘅管嘅，但係亞美尼亞嘅聚居地咧，大體喺土耳其嗰度。咁所以你會發覺就係亞美尼亞人咧，大部分其實住喺土耳其嘅範圍，而且小亞美尼亞都係喺土耳其嘅南邊，當時奧斯曼帝國嘅境內。當時嘅土耳其人認為咧，打親仗我哋輸親咧，就係啲亞美尼亞人通水。即係好陰公，即係佢淨指明係亞美尼亞通水，所以咧我哋奧斯曼帝國就輸俾沙俄，咁然後咧就捉嗰啲咧嚟曬唔同地方嘅亞美尼亞人咧，就初時咧就捉佢懲戒種種，咁開始後來就發覺有啲嘅屠殺啦、驅逐啦，甚至乎咧有種種嘅惡行，譬如有啲嘅強姦啊，有啲嘅即係殺害啲小朋友嘅情況出現。咁依一個亞美尼亞大屠殺咧，當奧斯曼帝國同後來土耳其咧都係唔承認係有呢件事嘅，即係佢認為係冇啊，佢仲賴係啲其他。民族嘅人啲警察做嘅唔关我事嘅，佢其实话啲库尔德族警察做嘅，即系佢唔系话系 土耳其 自 己做，咁但係嗰啲官亦都喺電台講到明係阿美利人係通化埋國咁樣嘅意思。咁所以你會見到嗰個情況就係喺一戰咁嘅背景之下咧，呢啲離散嘅阿美利亞人要靠邊站嘅情況之下咧。冇辦法，咁就變成咗一個戰爭嘅受害者。 係啊，其實咧，亞美尼亞流殺咧，佢嘅背景咧，都同亞美尼亞人咧有錢同埋有能力有關嘅。因為當年咧，佢喺奧圖曼帝國咧，佢都係一啲比較中產分子，因為識做生意啦，本身好多係藝術家啦、工匠啊，都係一啲比較上層啲人，所以咧，佢嘅經濟啊同埋佢嘅收入咧都係比較富裕嘅。咁咧都引起咧一般，譬如土耳其人，佢哋唔係個都咁有錢，覺得哇點解你住喺我地方，你仲有錢過我嘅？其實咧都係有少妒忌成因咁。 仲要異教徒， 係啦，就異教徒啦。咁同埋後期去到後期就會覺得，哇！佢哋又要成日都話要多啲自治，有冇搞錯啊？你已經係異等公民嚟，因為佢哋其實奧圖曼帝國咧係需要俾多啲税啦，好多打壓啦，好多嘢唔做得嘅。咁所以咧，佢哋都開始咧爭取多啲自治嘅。咁結果咧係引嚟咧土耳其人咧不滿嘅。咁喺一戰期間咧，其實土耳其人咧係用咗幾個方法令到佢哋咧成個種族咧係滅絕嘅。所以咧，亞美尼亞人咧係覺得佢哋係有計劃嘅。其中一步咧，佢就係嗰陣時要參兵啊嘛，佢咪揾曬啲亞美尼亞嘅男人，全部係壯丁啦，全部你就同我去打仗啦。咁你話真係打仗都好，原來唔係喎，好多法國咧，佢哋咧又冇俾任何嘅兵器你啦，又冇任何嘅裝備，然後咧都未出兵之前咧，其實已經俾土耳其軍隊殺咗。咁所以咧好多男人都死咗之後咧，其實剩翻就啲婦孺老人家。咁第二步咧就喺1915年去到1917年咧，佢就改咗條例咧，就話啊，我可以咧隨意咧搬動啲亞美尼亞人嘅。咁即係話你突然間有一日做你搬屋啦，我就去搬第二個城市。咁好多人梗係唔肯啦。咁你反抗，佢又要殺你。咁其實除咗你唔反抗，佢都要殺你㗎啦。咁結果咧，呢啲婦孺同埋老人家咧，佢被逼咧要去流散啦。咁當時奧圖曼帝國未叫正式崩潰㗎嘛，所以咧佢就叫佢你去敍利亞啦。咁但係咧喺土耳其同敍利亞之間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沙漠區。結果咧好多啲咁嘅婦孺同埋老人家或者一啲後生嘅男性咧，都喺呢個沙漠嗰度咧，因為缺水啦或者冇嘢食咧而死咗嘅。咁最後咧。呢人估計咧，亞美尼亞咧有150万嘅人咧，係因為喺呢一次嘅大屠殺之中咧死亡嘅，咁所以亦都係成為咧亞美尼亞歷史上咧好重大嘅損失，亦都係佢哋咧今時今日嘅追討站嚟嘅。咁咧，亞美尼亞咧喺大屠殺之後咧，其實不斷咧都要求咧。土耳其要承認嘅，但土耳其咧一直都冇承認，亦都造成咧今日咧土耳其同埋亞美尼亞咧兩個嘅關係係好差嘅。佢哋兩個咧其實係個邊境係互不通關嘅，所以嗰陣時咧，譬如我如果去亞美尼亞咧，我想個土耳其係唔可以嘅，雖然佢兩個黐住嘅。咁同埋你記得咧，亞美尼亞人心目中嗰個聖山阿拉納山咧。其實咧，佢係位於土耳其境內，並唔喺亞美尼亞個境內，所以令到佢哋咧非常之覺得好無助啊！即係我最勁嗰個山又唔喺我度，啱啱就喺我邊皮嗰度。 係啊，依一個點解嗰座山唔喺？點解唔喺境內？就因為當時蘇聯咧就同呢個土耳其簽訂呢個和平條約嘅時候咧，劃分咧就決定咧將山脈嘅成個地方就劃咗俾土耳其。咁當然依個你可以諗下就係、是。Big Brother 嘅決定啦，即係蘇聯嘅決定，咁所以亞美尼亞咧就係亦都接受咗，咁所以咁嘅背景之下咧，到今日亞美尼亞獨立之後，面對咁嘅處境咧，其實佢都不是未然嘅。咁我哋都話。總括來說咧，土耳其東境同埋東南部咧都係亂到狗菜嘅，即係裏面好多民族、好多國家同其他周邊地方好多牙齒人。咁其實亞美尼亞咧，即係要數雲嘅話，南邊其實每一度咧都係曬濕嘅，同要土耳其啦，同亞塞拜然啦，都係全各種各樣嘅衝突係發生緊嘅。 咁頭先就話經過咗即係大屠殺啦，亦都話即係有好多嘅唔同嘅衝突啦等等啦。咁但係去到一戰嘅即係尾聲嘅時候，其實佢哋亞美尼亞嘅獨立嗰個夢呢，但反而又實現到，即係佢哋又可以真係成功咁獨立到出嚟喎。 係啊，都有少意外嘅，因為當年呢1917年呢就係俄國十月革命成功㗎嘛。咁、其實沙俄當年當然都係去到後期呢非常之腐敗啦，即係好多人都覺得話點解你咁鬼有錢嘅皇帝，我哋咁鬼窮，最尾就推翻咗啦。咁喺呢個時候呢，亞美尼亞就可以趁機就宣布獨立啦。但係宣布獨立一開始咧，其實咧呢個國家都唔穩定嘅，因為嗰陣時咧土耳其咧仍然係死遮住呢一個亞美尼亞，佢覺得咧，喂，我係要食咗你國家，我唔係就係爭你人啊，我要你成塊地。咁所以咧，佢不斷咧都係要咧同亞美尼亞打仗。咁同一時間，其實俄羅斯都唔係即係嗰陣時變咗做蘇聯啦，亦都唔係咁容易俾你放手噶嘛。咁所以咧，佢只係獨立咗短短兩年嘅時候咧，佢都要。 跌入呢一個蘇維埃主義啦。咁獨立呢兩年咧，其實都好緊要嘅。佢嗰陣時咧，成立咗呢一個亞美尼亞民主共和國啦。咁對於當時嘅人咧，係非常之熱切希望一個新嘅開始嘅。咁所以咧，亦都開始咧係進行咗一個新嘅首都設計嘅計劃嘅。咁可以講下，因為咧亞美尼亞咧。其实咧，历史以嚟咧系出现过11个首都嘅，所以叶利温咧系成为第12个首都。咁嗰阵时咧，大家都觉得哇，我哋有一个新嘅国家，当然我哋都需要有一个新嘅城市去设计啦。咁呢个新嘅城市咧，伴随都有亚美尼亚嘅大屠杀悲剧之后咧，其实城市咧由30,000人口咧，突然间咧增加到100,000啊，即系咧喺大屠杀期间嗰两三年咧，系涌咗成70,000几人入嚟啦。咁呢个城市一定系唔够用啦，因为之前咧，喂30,000就好细啫，而家去到100,000咧，嗱，即系喺嗰个时代讲咧，真系开始系叫大城市噶啦。咁所以咧，佢哋觉得系根本系要重新规划过呢个城市。咁而当年咧，接手呢一个设计咧，就系一个亚美尼亚裔嘅建筑师，叫做亚历山大塔马里亚。 足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塔曼尼亚咧呢个建筑师咧，其实佢本身咧就喺俄罗斯境内出世同埋学习建筑嘅。咁佢当时就喺圣彼得堡啦，圣彼得堡都系一个几出名学习建筑嘅地方，所以佢好熟咧呢个俄罗斯同埋西方嘅建筑嘅一啲理论啦。咁佢咧本身系一个亚美尼亚人，所以佢系非常之有呢个情意结嘅。咁当佢知道咧要设计首都嘅时候咧，佢非常之乐意，因为佢觉得咧亚美尼亚人咧离散咗咁多年。我哋咧完全系冇一个象征可以联系咁多人嘅。佢觉得咧，如果我哋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首都咧，系可以俾自己咧系一个荣幸嚟嘅。咁所以咧，佢喺1919年嘅时候咧，佢已经即刻决定要翻去嘅叶利温。佢其实唔喺嗰度长大，但系佢觉得我要翻去呢个城市。佢见到哇，呢个城市咁破烂嘅，我一定要做一啲嘅方法咧去帮助呢个城市。佢咧，於是咧就射出去咧，揾翻曬之前所有嘅唔同時代嘅一啲傳統嘅建築物啦。佢研究佢哋嗰啲建築架局啊、啲細部啊，究竟我點可以從中揾到一啲亞美尼亞嘅色彩，而可以放入現代嘅建築嗰度咧，做咗好多嘅研究。咁終於咧喺1920年咧，佢就提交咗第一個設計方案。但係嗰陣時咧，咁啱咧又沙俄嚟到啦。咁喺1920年咧就變咗做呢個亞美尼亞嘅蘇維埃主義共和國啦。咁呢個 Tamania 咧，佢因為其實都係一啲知識分子嚟噶嘛。當共產政權嚟到嘅時候，梗係驚啦，佢就走咗去伊朗嘅。咁所以嗰陣時佢諗住避。咁但係咧，其實咧喺嗰個時代咧，佢係一個好出名嘅俄羅斯或者亞美尼亞嘅建築師嚟嘅。佢俾咗一個最初步嘅規劃圖咧，當時嘅政府覺得啊，好好喎呢個規劃圖。咁但係唔由去執行咧，其實冇辦法落成嘅。於是咧嗰陣時共產政府咧就竟然咧 請翻佢翻嚟， 氹佢翻嚟， 氹佢翻嚟。 話喂喂，但係我都好驚喎。佢話嗱，唔使驚，我保住你屋企同埋你嘅性命，我係唔會殺咗佢哋嘅，所以你翻嚟啦。咁但係佢都權衡咗好耐，因為咧你諗下啦，哇！如果譬如我係一個建築師，我真係可以設計一個新嘅首都，代表我自己民族，其實一個好高嘅榮譽嚟 嘅 喎， 榮耀嚟嘅， 唔係只一個名嘅問題，你係一個情意結啦。 即係唔係淨係你嘅事業啊？講緊你對於你嗰個民族方面，你可以為佢貢獻啦。 係啊，你係一個一世人都未必遇到嘅機會。咁所以最尾佢都決定咧，係我死都要翻 嚟啦。係啊， 咁去到1923年咧，佢真係翻去呢一個葉利温啦，就再繼續翻去之前嘅設計。咁所以咧，佢就即係諗咗好耐，因為嗰陣時其實咧，亞美尼亞經歷咗。獨立失敗啦、種族滅絕啦，同埋民主落空之後咧，呢、這、一個城市咧已經唔係單純咧就代表亞美尼亞或者葉利温咁簡單啦。佢係想聯繫咧亞美尼亞民族，包括海外嘅僑民，佢有一個身份象徵咧，可以覺得哇，我哋係一個好強大嘅一個民族嚟嘅。咁所以佢呢個首都嘅意義咧，唔係一個城市咁簡單，佢係一種意識形態。 咁點樣透過佢呢個城市設計去表達到出嚟咧？ 其實咧，我之前講過啦，阿拉納山咧係屬於 呢個亞美利亞嘅神山嚟噶嘛，所以咧好多嘅設計，之前講嘅教堂，譬如佢嘅頂都係阿拉納山嚟噶嘛， 上禮拜講過， 係啦，所以阿拉納山咧都係成為咧佢哋嘅主題嚟嘅，亦都係佢哋嘅思想啦。因為咧呢個咧先可以聯繫到咧呢座山啊，先可以將個城市咧聯繫到咧世界其他國家，啲人一望到就諗起啊，我要翻嚟亞美利亞啦。咁葉利溫咧，其實咧距離呢一個阿拉納山咧大約30公里，嗱好似好遠啦。咁但係咧城市裏面咧，其實係見得非常之清楚咧呢一座山。阿拉納山好神奇嘅，譬如我嗰陣時去亞美利亞葉利溫呢個首府嘅時候咧，係正值六月，其實天氣非常之好，但係我冇一日望到 哦， 因為咧佢好難先見到，因為周邊咧實在太多污染，嗯、所以咧真係好少日子咧可以見到阿拉納山出現喺葉利溫嗰度。咁我諗當然梗係近年好多污染啦，但喺當時咧其實咧就唔係真係咁難見到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係成為佢哋咧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咯。 我講一講，正話其實先度講咗好重要嘅，就係一個建築師或者城市嘅規劃者，佢當時處於一個咩處境？我哋話蘇聯當時咧係將成個嘅外高加索地方，即係包括格魯吉啊，包括亞塞拜然同埋亞美尼亞嘅範圍咧，歸為所謂外高加索蘇維埃主義共和國。咁佢哋當然三嚿，大家都知道，大家唔係同一嚿嘢啦。咁但係對蘇聯人嚟講，佢係三嚿嘢就係一嚿嘢，你明啊？即係 Brick Brother 嗰座山後邊嗰三個咪就係一嚿咯。 同埋你三個樣啊嘛，咪擺埋一齊。 係啦，咁所以你諗下一個亞美尼亞建築師，佢你係咪成功獨立咧？相對獨立咗，但係同一時間，其實當時首府係底比利斯，即係外高加索嘅聯邦，其實喺亞塞拜然。 因為文化同埋歷史上都比較強。 亞塞拜然，你諗下同亞美尼亞根本上唔啱碼嘅，其實擺埋一齊。 因為亞塞拜然本身一個伊斯蘭為主國家啦，而呢個亞美尼亞係基督教國家。 咁所以你諗下一個咁嘅建築師，佢點樣喺翻耶利灣呢一個都未叫做完整完全獨立曬？當然後來係去到後來就一分為三啦。但係當時情況佢點樣去celebrate 自己嘅文化咧，咁可能係佢一個好重要要思考嘅問題。 係，不過咧，去到蘇維埃主義咧，其實有危機嘅咯。因為咧，嗱，蘇維埃就講個共產主義好犀利啦，大家個平等啦。咁但係咧，其實唔係真係平等噶嘛。尤其是咧，亞美尼亞都算係其中一個咧比較弱嘅加盟國嚟嘅。 我諗先來一定係講緊動物農莊裏邊，世間上所有嘢都平等，不過有啲動物比另一啲動物更平等。 係啊，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其實要喺共產主義之下咧，你要表達民族主義咧，其實好危險嘅。咁一個建築師咧，又要踩緊鋼線咧，佢就有諗咗好多辦法。咁啊，講下究竟佢點樣設計呢個城市啦。 好啊。 其實第一樣咧，喺二十世紀初、十一世紀尾嘅時候咧，其實英國咧已經奉行咗一種叫做花園城市設計嘅。其實之前都有介紹過， 係好熟噶啦，我哋講過幾次啦，卡文。 係咯，花園城市設計咧，其實都係一個圓形軸心嘅城市設計啦。主要咧就係講將工業啊、住宅啦同埋農地咧可以分開喺一個城市分布嗰度。咁但係咧，全部咧都係用呢一個放射式嘅方法咧去規劃，中間咧就會有啲路連住佢哋嘅。咁所以咧，佢呢個城市設計咧點解最尾係圓形咧？其中嘅一個意義咧都係取材於呢一個花園設計。咁但系咧，佢又唔系全部攞晒嘅，佢亦都将佢改咗做可以适用翻喺亚美尼亚或者叶利温嘅地理情况之下啦。所以你会见到咧，今时今日咧呢一个嘅设计咧，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圆形，但系中间咧佢又唔系 concentric 嘅，佢中间咧系用格仔分布嘅，因为咧就系用翻本身去个城市啊，佢本身系有个类似格仔规划，又唔系好整齐嘅。咁佢所以将本身有嘅一個機理啦，然後將佢新嘅設計放埋入嚟。我覺得其實比較似，即係而家我講似格仔餅啊，格仔餅係圓圈外表，但中間就係 正方形格仔， 正方噶嘛，好似類似係咁樣啦。咁而花園城市設計咧，其實佢就係想講話有好多個唔同嘅圓圈啦。咁每個咧都係一個小區，可以自給自足噶嘛。佢用呢個概念咧，就將呢個城市分咗做五區嘅，包括咧就係中間嘅行政同埋佢哋嘅商業中心啦。喺東北邊咧就係大學區，而喺北邊咧有文化區。東邊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工業區，同埋咧西北咧有個博物館區嘅。每一區咧佢都有獨立嘅規劃嘅模型，亦都有自己核心啦，有綠化帶同埋啲大道。咁而連住呢啲咁嘅核心咧，就用翻佢嘅成個道路網啦，希望咧以最短嘅時間咧可以連係曬所有呢啲咁嘅區，咁令到咧嗰陣時喺現代主義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交通流線咧對呢個城市計係非常之緊要嘛。而當時10万人口嘅葉利溫咧，佢 target 嘅城市咧唔係10万嘅，佢哋係30万甚至100万嘅城市。所以咧呢一個設計咧係好顯示咧，當年咧佢已經有一個咧現代化規劃嘅思路擺落去啦。 同埋我哋記得咧，之前我哋喺一啲唔同嘅城市，包括香港嘅時候咧，當去到現代化設計嘅時候，我哋估計嗰個人口會增長啊，但係次次都估錯噶嘛。係我哋估100,000，最後就去咗200,000、300,000，最後又規劃永遠都係估錯噶嘛。但係今次佢好犀利，佢一開始我估定100,000噶啦，所以就點都唔會錯啦啩。 其實都唔係嘅，最初都係30,000-40,000嘅啫，慢慢城市去發展啦。咁但係因為用呢個叫做核心嘅形式咧，你好多之後嘅衛星城市出現都可以連翻埋，所以嗰個概念咧可以擴張去城市外圍嘅發展 咯。持續 玩法係有唔同嘅。嗱，我哋亞洲城市咧諗住300,000人好啦，點知100,000嚟咗係難。但係當時玩法係咩？你人口多嘅話咧，你就可以喺蘇聯呢個體系入邊咧升格。你就可以由聯邦先到共和國，然後咧就獨立加盟。咁所以當時嘅人口咧係好大增，即係大家就話：不如你快啲翻嚟啦！咁同一時間咧，當時 Big Brother 亦都會有啲人口遷移嘅方法做過出嚟嘅。即係中間亦都要搬走啲人，因為搬走咗啲人啊嘛，咁你咪唔可以 再滲啲俄羅斯人入嚟咯。 唔使全部直情降格啊，你都唔夠人口咯，你唔夠總人口數，咁你就係咩少數民族啦，你都唔係獨立加盟共和國。咁即係佢嘅格局同玩法咧，就同亞洲嘅城市有啲唔同。喺嗰個地方嘅話咧，人口好重要。你啲咁北方嘅地方，如果人口少咧，你就被降格咧，你就連少少嘅自主獨立都冇。 咁而呢個城市咧，除咗頭先講話以呢個花園城市嘅模型擺上去之外咧，其實咧成個城市嘅軸線咧，佢都有一個好精心嘅設計嘅，包括咧係一條打環嘅主軸線啦，就連咗去今日嘅市政廣場，以前咧就叫做列寧廣場啦，而今日咧就係叫做共和廣場 （Republic Square）。咁 Republic Square 咧都係今日嘅城嘅中心嚟嘅。咁而呢一條路咧通過咗呢個共和廣場咧，亦都會連翻咧側邊嘅環城公路嘅。呢個圓圈嘅公路咧，其實佢本身係個綠化帶嚟嘅。因為咧嗰陣時咧，其實佢已經有意識到咧，一個城市咧要好健康咁發展咧，佢個綠化帶亦都唔可以缺少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其實呢一個環形嘅綠化帶咧，唔完全係 complete 咗嘅，即係之後當然有好多嘅改變啦。咁另外有一條軸線咧就好犀利嘅，佢真係差唔多正北嘅呢條軸線咧。就係同佢本身嘅規劃咧，係有45度嘅差距嘅，所以突然間咧，你會發覺城嘅中心咧有一條路劏開咗中間嘅一啲格仔，變咗做三角形，即係變咗兩個45度三角形。你覺得哇，點解咁樣玩法啦？即係你本身格仔咪好好地，你做乜要搞到三角形，好似好難起樓咁樣噶嘛？原來咧呢個係成個設計嘅精髓嚟嘅。點解咧？因為咧呢個主軸線咧係會通過兩個主要廣場啦，一個就係北邊嘅奇遠廣場咧、新廣場啦，同埋我頭先講嘅共和廣場。咁而去到佢最尾嘅部分咧，其實就係上山嘅。由上山嗰個角度向翻南邊望咧，你估望到咩咧？就係望到咧佢最中意嘅艾拉納山，亦都係見到佢嘅雙峰嘅，即係兩個山峰嘅雪山啦。咁呢個咧對於佢哋亞美尼亞人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嚟嘅，因為咧當時塔美尼亞咧呢個建築師咧好想將咧呢個山咧，我哋咧就唔喺我哋國內嘅，但我又想將佢擺喺城市度，點好咧？佢將佢變咗做佢報警，永遠咧我唔需要擁有，但我都可以佔據到呢個城市。哇！這個真係好浪漫嘅諗法。咁亦都係咧可以聯繫到咧亞美尼亞咧同埋佢哋歷史嘅關係喺度。咁變咗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民族嘅特色嚟嘅。咁所以佢咁樣一加入咗呢個元素咧，就即刻大家覺得哇！呢件事咧真系同亞美尼亞本身嗰個歷史或者嗰個宗教因素咧，係非常之有強烈嘅感覺咯。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温雅嘅兒女佳話，流血成渠嘅殺戮，憑吊輕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继续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啦，同大家讲紧嘅咧就系亚美尼亚嘅首都叶里温啊，呢个系全世界第一个以即系现代主义去做一个规划嘅首都城市啦。我哋之前都有介绍过，譬如系巴西利亚啦，或者系昌迪加尔啊，呢啲城市都非常之有名。咁但系亚美尼亚呢个首都叶里温咧，就系比呢啲头先所讲嘅两个城市就更加早添。咁其实睇翻成个现代主义设计 计嘅一个发展咧，其实早期啲系咪都会同头先所讲嗰啲城市系有啲唔同嘅咧？喺设计嘅风格上面 都会系嘅。其实因为比较早期咧，佢系处于呢个新古典主义同埋现代主义之间。二十世纪开头咧，世界发明咗一啲新嘅物料啦，譬如钢筋水泥啦，令到开始啲人会发觉可以有一啲新式嘅建筑物出现，同以前咧主流用石或者用砖砌咧好唔同嘅，譬如可以开咗大窗啦，亦都可以有开放平面啦，咁呢啲咧都系后期啲慢慢啲人去展现出嚟嘅，咁所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咧呢个系一个转变嘅关口嚟嘅，你睇早期啲咧，譬如即使高楼大厦咧，佢都会好多啲欧洲元素啊，比较细窗啊，唔会有落地玻璃啊，但去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咧，譬如外之前有讲过柯比尔啊，或者 Louis Kahn 嗰啲出现之后咧 ，Miss 嗰啲咧，开始咧慢慢咧就会出现啲比较轻盈啲建筑物，但系呢一段时候咧都未系嘅。咁其实譬如 Tamania 啦、塔马尼亚呢个建筑师咧，佢本身都唔系受训于欧洲噶嘛，佢都系俄罗斯噶嘛，咁所以咧都系比较熟一啲古典建筑物。而佢嘅思维咧，佢都觉得咧，阿美尼亚佢嘅建筑元素咧，其实同一啲比较西方嘅古典建筑咧系比较接近。所以嗰阵时咧，佢研究咗好多唔同嘅形式之后咧，佢又将呢啲咁嘅元素咧简化咗，亦都将佢嘅精要咧就精华将佢攞出咗之后咧，就形成咗咧一种叫做阿美尼亚新古典主义。其实呢就是用佢啲元素去改装而摆上一啲比较现代化建筑物。但我哋諗现代化建筑物呢就唔係而家高楼大厦喎。其实呢係比较后期啲嘅一啲新古典主义嘅建筑物嚟嘅。咁所以呢如果视觉上呢你感觉上係比较欧式。 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啊 ，rthk.hk 就喺我哋今集嘅建筑二入面咧，就揾翻我哋头先所讲嘅一啲嘅相片啦吓。咁亦都咧睇到呢一种嘅阿美尼亚新古典主义底下个城市入面一啲建筑物嘅样貌啊。咁感觉上面咧，的确唔系净欧式啊，直情个颜色方面咧，其实都好有特色嘅。即系呢个可能亦都系之前所讲阿美尼亚本身用翻佢哋嗰个建筑嘅材料喺当地。盛产嘅硬灰岩去做嘅一啲建筑物， 系啊，其实咧经过咗沙俄统治嘅阶段咧，成个叶利温咧城市嘅建筑物冇乜特色嘅，佢哋都放弃咗咧用佢传统嘅石材啊，即系用啲比较平啲啊、简单啲嘅嘢起就算，咁佢冇特登去留意呢样嘢嘅。咁咧，阿塔马里扬咧就发觉咧唔得啦，我哋要真系将本身有嘅一啲建筑嘅技术啦，同埋材料咧系要摆翻喺我手刀上，咁所以咧佢就选取用翻呢个粉红色嘅硬灰岩，其实咧。今时今日咧，叶里温咧都系被认为就一个粉红城市嘅，因为佢只石头咧，其实系带少少粉红色啦。佢当遇到阳光咧，日出日落嘅时候咧，系特别啲深嘅，所以个城市咧去到日落嘅时候系非常之浪漫，有少少带橙黄色添嘅。咁你会见到咧，佢啲建筑物咧，其实点解似欧化咧？其实我之前讲阿美尼亚教堂咧，好多都用拱啊，好多用尖塔啊，其实呢啲都系欧洲嘅元素啦，一啲长嘅窗，所以咧你感觉上咧好似同西方唔系好同，但你要睇翻啲细部咧，其实佢从一啲古嘅阿美尼亚建筑物嗰度咧，吸取啲元素，咁所以咧，佢强调咧，第一，我哋新起手刀咧，用翻阿美尼亚本身独有嘅石材；第二咧，就系用翻一啲古典嘅元素。咁喺嗰阵时咧，啲人咧就会觉得咧，哇！你呢种咧，其实系一啲古典主义，系一啲传统主义嚟嘅。咁啱啱正值嗰个时候咧，其实就系苏维埃政府啱啱落成啊嘛，所以好多咧又追求啲新嘅建筑思维啦。嗰阵时咧出现咗咧结构主义嘅。建筑主义咧就系苏维埃主义喺二三十年代咧出现嘅一种建筑形式，其实系比较近似而家现代主义噶啦，即系佢会咧系用一个工业化啲啦，同埋一啲机械化啲嘅设计，咁所以咧佢就会用钢筋水泥，真系我真系唔用你嗰啲石头，因为石头做唔到啲大窗啊嘛，咁其实咧。塔马里扬咧系好反对嘅，因为佢觉得呢啲咧系冇咗半岛特色嘅，即系其实呢你钢筋水泥摆喺美国又得，摆喺欧洲又得，点解摆喺阿美尼亚咧？咁但系碍于嗰阵时咧，其实佢又唔可以咁讲话喂，我要好阿美尼亚噶嘛，因为苏维埃嘅情况之下，佢要系揿低呢个民族主义噶嘛。咁所以嗰阵时咧，啲人就话咧，塔马里扬咧，佢想完成呢一个规划而可以即系实行咧，佢同当时嘅苏维埃政府咧，其实好多刁嘅，即系好多嘢话我。就你，我就你啦。咁譬如佢都会话我系喺主体嘅思想之下咧，嗱，我呢个咧都系反呢一个沙皇嘅主义嘅，我冇呢一个民族主义出现嘅，咁先可以通过嗰个设计而可以落成佢嗰个建成计划咯。 总之都好古怪嘅，即系要严格嚟讲咧，好国际化嘅路线咧，其实系当时你话斯坦林都未必系咁样行嘅，即系你谂下，即系佢唔想嘅系你阿美尼亚有民族主义啫。咁但系其实斯坦林自己推紧都系一个好强大嘅。 以自己俄國文化為主嘅做法。咁你今日睇翻，即係如果你幾有印象，係睇俄羅斯，譬如紅牆啊，即係譬如克里姆林宮啊，咁即都係當時即係史坦時期再做翻好多嘅重建而嚟嘅。即係簡單講就係俄化咧就 OK 嘅，亞美尼亞化咧就有問題。 即係你自己話自己俄化咯。 而當時結構主義者去到史坦時期都係被驅趕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大家有印象，第一季建築以後你有講過當時嘅俄國結構主義者，嗰啲咁 modernism 咁中產嘅諗法咧，喺斯坦嗰班人諗。同列寧已經好唔同，斯坦林覺得呢啲人係唔得嘅，即係呢啲人唔應該當時存在喺度。咁而當時亦都有講過，即係裏邊內部都有討論啦。即係譬如話蘇聯成立咗之後，其實當時有第二國際啦，第二國際其實係喺比利時開會嘅，其實係德國嘅一批人好多喺裏邊。咁其實同德國嘅關係就係社會民主黨啦，大家聽過一直管治德國幾十年嘅社民黨，其實就係當時第二國際嘅產物。背後代表啲咩呢？就成個歐洲呢，當時有一個共產嘅一個風潮嘅。但係到史塔林嘅時候呢，佢亦都唔係好想同歐洲嘅共產主義風潮呢一個好緊密結合。反而佢想走嘅係自己，即係蘇聯自己嘅路線。咁亞美尼亞人又要走亞美尼亞嘅路線嘅時候呢，就同史塔林呢就撞大交。 係。咁但係呢嗰陣時呢，塔米利揚呢其實佢即係都叫成功呢開展呢、這個新城嘅建造計劃啦， 你咁細冇所謂啦。 係啦，咁佢咧真係好勁喎！佢八年之內咧，佢做咗好多主要建築物啦，譬如包括咧喺共和廣場上面政府建築物啦，同埋大劇院咧都係佢設計嘅。咁但係咧好可惜啦，去到三十年代咧，呢個結構主義頭先講咗啦，就開始式微啦。咁啊翻嚟啲人覺得咧，喂有啲古舊嘅元素比較似古俄式嘅建築物咧，其實係好嘢嚟嘅。咁嗰陣時咧，塔米利揚咧反而俾人指責話佢之前似傳統主義咧，又翻轉頭，即係喺俄羅斯，即係喺蘇聯時代咧，你真係唔知邊一刻咧企正邊條線嘅。 係啊， 咁但可惜咧，喺1936年咧，呢、這、一個咁偉大嘅建築師咧就死咗啦。咁佢死咗之後，究竟呢個城市設計會唔會就係咁樣泡湯咗咧？因為咧，去到嗰陣時咧，就真係去到二戰嘅邊緣啦，而史塔林咧亦都係推行呢一個咧比較極權啲嘅主義。咁你如果你 sell 呢個民族主義，一定係死緊。咁而嗰陣時咧，塔米利揚已經死咗啦嘛，究竟邊個可能帶領落去咧？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呢一個城市規劃咧，有少少叫胎死腹中嘅。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塔米利揚咧，而家其實都係咧一個好受尊敬人物嚟嘅，因為咧今時今日咧喺呢個亞美尼亞嘅紙幣啊，500蚊嘅紙幣上面咧，其實500蚊係好少嘅幾蚊嘅啫，即係港紙上面咧就有佢嘅樣子。咁同埋你留意咧。好特別喎，佢哋真係對呢個城市嘅設計係非常之重視，因為咧佢後面嘅圖案咧就係呢一個圓形嘅城市設計圖嚟嘅。呢、這個城市設計圖咧，亦都係今時今日咧佢城市嘅標記嘅。你好多時咧，你可能喺餐廳嘅 menu 啦，或者牆上面咧有譬如佢哋嘅議會大廈外面咧，都係畫咗呢一個咁樣嘅標記。所以你可以知道咧，呢一個城市嘅咧係對成個葉利溫或者亞美尼亞民族係非常之重要。 勁，我先攞依一點啊，勁！所以我哋難得有張銀紙係有建築圖， 你唔會見到，你會見到地圖，但係你會見到建築設計圖咯。去到呢個塔馬里揚死之後咧，其實咧佢嗰個設計咧開始咧就受到要整頓啦，因為咧就被發覺咧，喂你呢個城市設計唔得喎。好嗰陣時咧，亞美尼亞其實佢一啲嘅精英同埋嘅領導階層咧都係受到中央打壓嘅，咁嗰個接手嘅主建築師咧，仲係最尾俾人拉咗添，你係幾慘？因為咧，佢覺得咧，你呢啲咁有民族主義嘅感覺咧，根本就唔啱呢個共產意識啦。咁而且咧，你個原設計咧取材於呢個西方嘅花園城市模型噶嘛，哇大忌嚟嘅，你點解用西方嘅嘢啫？呢、這個危險完全咧係反蘇維埃嘅，所以嗰陣時咧，後期咧就要將呢一個建成計劃咧，要開始要改一啲修正。咁啊點修正呢？之前咧話，哇喺呢個共和廣場嗰度咧，其實放射咗好多條街出嚟噶嘛。佢覺得喂呢啲街咧，全部咧望到阿拉納山嘅唔得。咁於是咧，佢就喺廣場咧，將佢左右兩側嘅一個本身嘅建築物咧，佢將佢加多啲嘅一個巨型嘅拱門， 咁諗住咧，有孔門咧阻住咧望唔到阿拉留山啦。咁但係咧，佢哋咧其實就唔係好清楚咧，塔米里揚嘅設計呢一個共和廣場咧，並唔係喺本身佢嗰個主軸嘅視覺軸線上面嘅、嗯，所以咧佢不嬲都冇打算咧喺廣場見到呢一個阿拉留山嘅。咁但係咧點都好啦，其實點都會見到啦。不過咧，佢俾佢 block 咗咧。其实就唔会好破坏佢原本嘅设计咯。咁但系咧，佢破坏设计就系咩咧？佢喺中心咧就起咗一个文化宫，系用黄色石头起嘅。其实咧就变咗开始咧，呢个粉红色城市咧就有少少偏离咗原本嘅味道啦。咁亦当然啦，喺中间去到加咗一个列宁嘅像啦，更加系即系高呼呢一个苏维埃主义啦。 必须嘅列宁像， 必须嘅呢个。咁另外咧。其实咧，史塔林咧又要去炫耀自己嘛， 加自己个像咯。 系啦，佢就喺咧呢个城市加条新嘅轴线， 都系必须， 都系必须 嘅。咁喺只山顶度咧，就加咗一个成30米高嘅史塔林像。不过咧，去到史塔林死咗之后咧，其实喺60年代咧就换咗一个叫阿美尼亚之母之像嘅。而家今时今日咧，就喺度咧就照料咧成个。叶里温嘅市民嘅喺上面望落去， 就见唔到史泰林个像噶啦， 冇啦，俾人拆咗啦。咁同埋咧，我哋之前讲好紧要嗰条轴线啦，佢可以点处理咧？因为佢始终都会见到呢一个阿拉留山噶嘛，咁佢就冇去特别话将嗰条轴线弱化咗，反而咧就起其他嘅轴线咧，令到呢条轴线弱化咗，加咗一条咧就喺北边嘅一条大道，咁啊将咧呢个原本嘅。劇院廣場北邊咧就斬開咗咯，咁所以咧將佢嘅設計咧搞到四分五裂。咁另外一個咧就是、一個新區嚟嘅，就喺北邊咧本身有一區咧就係有好多政府嘅建築物嘅總部嘅。咁本身咧佢就唔喺圓形裡面嘅，佢喺山上面咧最啱咧就係面向住南邊。咁我成日話建築物梗係坐北向南噶啦，但向南得，知唔知點解啊？因为佢望到阿拉纳山啊嘛，咁啊错嘅呢件事。 正南啊， 正南系错嘅。咁啊，所有嘅建筑物南面咧，包括嗰阵时嘅最高法院啦，呢个共产党嘅总部咧，全部你都唔可以向个正面，唔可以向南，全部向北啦。 嗯。 咁所以咧，佢又做咗好多嘅修正啊，又将啲建筑物咧全部改晒，咁啊有少少戆居其实，佢系违反咗本身坐北向南呢个黄金定律噶嘛。咁但系呢啲嘢全部都喺60年代嘅时候咧，之前咧已经改咗。咁但系咧整体上咧冇完全好改到佢本身原型嗰个格局。同埋嗰個主軸線嘅，到60年代咧，其實啊，史塔林就落咗嚟啦，就變咗咧係克魯曉夫出現咯。咁都對於呢個蘇維埃嘅體制咧有少改變喎。 係啦，即係要補翻嘅史塔林咧，就係出生地咧就喺教吉下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對依一個地方，即係對成個外高加索咧就好熟悉嘅。同埋咧，佢對成個外高加索咧。尤其格魯吉亞嘅部分共和國咧，相當仁慈嘅。咁阿美尼亞同格魯吉亞咧，歷史上咧，同到今日咧，都係相對和平啲。即係喺幾邊嘅圍繞住嘅教家最和平啦。阿美尼亞 大家都係基督教國家嘛。 即係比起其他嗰啲咧，兩邊係好和平。咁所以佢始終阿美尼亞雖然有個格局嘅變化啦，咁都係拆樓同起嗰啲樓啫。咁都啲人都冇乜大嘅問題嘅。咁克魯曉夫咧，我哋話整體就係美蘇解凍啦，比較和諧啲啦。整體嚟講咧，都發展經濟啦，多咗嘅一個時代。咁相對嚟講係一個比較舒緩嘅時代嚟，我哋咁形容啊。 咁所以嗰陣時咧，反而又解凍翻，咁、可以跟翻之前咧塔米里揚嘅設計，咁所以圍城嘅圓圈嘅部分嗰啲嘅綠化帶咧開始就起翻啦，因為咧城市開始喺60年代咧就要注重咧空間同埋實心嘅比例，即係唔可以全部都起密曬嘅，我需要有啲綠化空間嘅，咁所以開始咧又將塔米里揚嘅設計咧慢慢擺翻出嚟，咁但係咧嗰陣時咧嘅建築師咧開始唔好明佢嘅設計，因為已經斷咗接近20年啦嘛，所以都係估下究竟係咪咁樣做嘅咧？咁啊，1965年嘅時候咧，喺葉里温咧就有一個好大規模嘅示威，話喺蘇聯嘅情況之下咧，示威係一件禁事嚟噶嘛。 係啊， 佢竟然可以出現，點解咧？因為咧，佢哋咧就係要紀念呢個大屠殺50周年。咁你都知道，其實對於阿美尼亞嚟講，呢個係死結嚟噶嘛，永遠都未平反噶嘛。咁所以咧，佢哋上街咧，當時咧蘇維埃政府咧竟然咧就冇去打壓佢哋嘅。咁佢哋咧係要求兩樣嘢咧，第一就係、是、蘇聯該你承認。有呢個阿美尼亞大屠殺啦，同埋幫我追討啦。第二樣嘢咧， 追討二期啦， 係啦。第二樣咧就係想去起一個咧阿美尼亞大屠殺紀念碑嘅。咁當 你肯唔肯咧，又係呢啲會好喂你好 local 啊？呢啲嘢唔得嘅喎，係 啦，大家都好驚啦，即係諗緊得唔得咧？因為你搞呢個民族主義嘛，最驚嘅啦。咁但係咧又好奇怪喎。其實喺呢啲示威之前咧，當地嘅政府咧已經意識到咧，佢想紀念50周年呢件事啦。咁所以咧，已經喺早幾年咧已經有呢個計劃，亦都寫信咧俾當時蘇聯喺莫斯科嘅總部，我可唔可以做啊？ 就竟然批咗，大家都好估唔到， 拗晒头。 系啊，咁可能真系因为阿美利亚相对比较听话啦，同埋佢呢个死结咧，你唔可以打压啊，即系你唔可以话我连呢个都唔俾咧。佢哋真係咧會好容易咧反到一個更加大嘅反對聲音。 唔緊要嘅，俄國同土耳其反佢就反佢咯，即係即係紀念紀念啦，冇緊要嘅。 係啦，咁於是咧佢就設計咗一個准許佢哋起啦，咁揾咗幾個本地嘅設計師去做呢一個紀念碑。呢紀念碑咧其實咧就類似咧用十二塊斜嘅石頭咧組成一個圓形。咁點解有十二塊咧？其實係代表咧十二個咧喺土耳其東部而喪失咗嘅阿美利亞省份。咁中間咧就有一團嘅聖火啦，呢個聖火咧就係紀念咧喺當年喺大屠殺犧牲嘅150万嘅阿美利亞人啦。佢側邊咧有一個高44米嘅石嘅尖塔，呢個尖塔咧係象徵阿美利亞國家可以重生。咁所以咧成個紀念碑咧其實係好簡單嘅，咁但係咧你入到咧就有一種好震撼同埋一種好心靈解寂嘅感覺嘅，即係你會覺得咧係唔應該受到人哋騷擾啊，喺嗰度可以慢慢靜思啊。咁去到1995年咧，其實喺隔離咧就起咗一個大屠殺嘅博物館啦。佢設計咧係個長方形嚟嘅，亦都係陷落去地下度嘅，因為咧佢想保持咧成個紀念碑咧係唔受其他建築物影響，所以咧佢就喺地底嗰度。呢、這個大屠殺博物館係非常之好做得咯，我覺得，因為咧佢係用一條咧通道啦。佢會引領咧大家咧由歷史嘅角度咧去睇呢個大屠殺博物館啦。咁佢最後咧佢有一個紀念同埋一個悼念嘅房間嘅，即係俾大家咧向呢一啲嘅受難者有一個悼念儀式啦。咁亦都有一 part 咧係叫大家反思嘅。咁所以咧佢唔係純係紀念，亦都係想大家咧去反思呢單嘢。咁我其實我2015年去嘅時候咧，咁啱就100周年嘅阿美利亞大屠殺啦。咁所以嗰陣時咧，都好多人咧特登咧去嗰度咧，譬如成街啊，好多嗰啲標語啊，你都見到呢啲人都係講話啊，我哋想世界嘅人多啲知道呢件事咯。因為咧，近年可能會多啲人知道啦。其實咧，阿美利亞大屠殺咧都係幾受國際社會忽視嘅一單大新聞咯。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咁咧，去到80年，去70年代咧，其實咧有一個咧好重要嘅建築物咧，喺呢一個城市規劃度起咗出嚟，就是一個大樓梯。呢大樓梯咧就起喺咧塔米里揚咧佢想嘅主軸線嘅北邊，係連接山上面山下面嘅一個設計。佢當時設計咧本身咧就諗住咧有一扎嘅花園啊同埋瀑布咁連住嘅啫。咁但係咧後期咧因為佢死咗啦，接手建築師咧佢就知道佢有呢個咁嘅計劃咧，佢就重新幫佢包裝，就做咗一條大樓梯。呢條大樓梯咧有2800級差唔多，即係代表咧每一歲就有一級嘅。咁咧，總共咧分咗咧有5層。呢個建築物咧，你而家睇咧係非常之蘇俄嘅感覺嘅，因為咧佢用好強壯嘅一啲嘅元素啦，一啲好大嘅石頭啦去堆砌。啲人就會覺得哇，呢個咁蘇俄嘅建築物咧，係咪好唔適合呢個阿美利亞感覺咧？係嘅，但係咧佢反而咧可以加強咗咧呢個軸心嘅視覺效果，因為咧你如果行上呢條樓梯咧，佢有4-5層唔同嘅平台花園啦，佢有好多雕塑品啦，你喺唔同角度咧可以望翻呢個阿拉納山，反而就係咧塔米里揚咧最想做到一樣嘢咯，咁亦都可以將成個城市咧好成功咁連翻埋一齊咯。 呢個亦都係我諗以旅遊嘅角度嚟講，就係一個都必定會去拜訪嘅一個地方啦。係 啊， 即係如果大家睇翻啲相嘅時候，就覺得都係一個非常之震撼嘅，即係佢條軸線嘅感覺俾你係非常之強大。 最震撼咧就係咧呢一個樓梯咧，其實1991年嘅時候咧，佢因為冇錢咧起唔到頂啊。去到頂咧係個南美工程嚟嘅，即係條樓梯咧係駁唔到上去。本身原線計咧，佢就慶祝阿美利亞共產黨成立50周年，所以咧喺最頂咧係有一個咧50周年嘅紀念碑。 飛嘅。但係咧，今時今日咧都係冇錢啊，所以去到頂突然間斷咗。你可以由側邊咧繞一啲咧工程嘅小路咧，然後爬一條好奇怪的樓梯咧，就去上到頂。 九一年仲成啦，共產黨仲 celebrate 啲乜嘢？九一年都獨立啦。 係係啦，九一年獨立，但係咧佢哋咧 起其他嘢咯，都唔可以 起個第二啲。 有錢嘅時候先。 誒個碑咧就係不嬲起咗噶啦，只不過係博唔埋咯。咁但係咧係啦，去到譬如九一年佢已經獨立啦，咁係咪呢一個唔夠起咧？咁對於佢哋嘅心目中咧，並唔係話去慶祝或者紀念呢個共產黨，始終咧佢係一個咧好重要嘅佢哋城市嘅元素嘛，所以佢哋都想將呢一個咁嘅工程可以完成咯。咁但係今時今日咧，都仍然係一個爛尾工程嚟嘅。1991年咧，亞美尼亞就脱離蘇聯獨立啦。其實咧嗰陣時嘅葉利溫咧已經走樣好多噶啦，因為咧去到後期咧，其實亞美尼亞比較窮啦，冇大多資源咧去擺喺城市設計嗰度，咁亦都因為要係安置好多人啦，嗰陣時已經去咗100万人口啦，所以咧好多蘇維埃嘅一啲 standard block 啊，一啲住宅建築咧，其實係唔會用翻本地石頭，亦都係一啲石屎建築啦，所以漸漸咧就冇咗咧當時塔米利人咧想放嘅亞美尼亞感覺嘅建築物喺裏面咯。尤其是去到近年咧，譬如我2015年去嘅時候咧，嗰條主軸嘅北大街咧，本身就係一個主軸線啦。咁但係兩旁建築物咧，已經全部換曬新式嘅現代化建築物，可能係玻璃幕牆啊，全部都係一啲商場啊、名牌嘅鋪頭啊。你完全唔會感受到咧粉紅色城市嘅感覺，你只係見到咧一啲好新式嘅商場咯。咁所以探美里昂咧，佢當年咧好強調嘅亞美尼亞特色咧，逐漸好似喺城市嘅消失。尤其是近年咧，其實開始城市經濟發展啦，好多就變咗地產生意咯。咁地產生意就會講求究竟係咪有一個經濟效益啦，係咪一個實際嘅收益啦。所以將好多本身真係粉紅色嘅用石頭起建築物咧，喺城市度移位咗咯。咁近年咧開始咧，亞美尼人都有呢個意識啦。佢哋希望咧可以透過新一代啦，可以將呢一種嘅意識慢慢繼續流傳落去咯。咁舊年2018年啦，咁啱佢哋將佢哋嘅獨裁政府趕走咗啦。咁所以亞美尼人咧都開始真係佢哋可以再有呢個能力管治翻自己嘅國家啦。希望佢哋可以咁樣將亞美尼亞本身有嘅傳統可以帶落去咯。 係啦，咁就希望啦，嚟緊亞美尼亞呢個國家，或者我哋再去睇葉利溫嘅城市咧，之後會睇到佢發展落去，又可以重拾翻佢以前嘅一種嘅本土嘅特色啦。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講嘅葉利溫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一連兩集咧同大家介紹咗呢一個嘅亞美尼亞嘅首都啦。咁而下一集嘅建築二咧，再同大家講其他嘅城市啦。下一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 建築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